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日，农历9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英国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本市农业用水量13年下降一半。 北京外语游园会今年主打冬奥牌。 中国国际教育展举办，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 北京国际摄影周面向摄影爱好者、策展人等征集专题摄影作品。 第12届昌平苹果文化节开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昨天在结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当地时间23号下午，习近平离开曼彻斯特启程回国，英国女王宫廷大臣皮尔伯爵等到机场送行。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期间，中英双方签署了总额高达700亿英镑的多项合作文件，项目涉及金融、能源、交通、文化等诸多领域，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举措，也有颇接地气的务实合作。习主席这次访问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助于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给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实惠，其溢出效应也将广泛惠及第三方伙伴，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贡献动能。习近平主席对英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奏响有益与合作的新乐章。这次访问不仅得到了英方的高度重视和超高规格礼遇，媒体和各界人士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英国各界普遍认为，习主席这次访问全面推动中英关系发展，开启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黄金时代，英国应与中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而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也会给世界带来繁荣。 北京日报消息，去年本市农业用水8.2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22%，而在2001年，农业用水却达到了17.4亿立方米，占到全市总用水量的45%，是第一耗水大户。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3年时间，农业用水量降了一半多，靠的是以水定地、计量收费、科学灌溉这三本节水账。目前本市已有90%农田实现节水灌溉，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也就是农作物实际吸收利用的水量与灌溉水量的比值为0.709，位居全国第二。到2020年，力争把农业新水用量从目前的6.8亿立方米控制到5亿立方米以下，灌溉系数提高到0.75，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2015三山五园杯国际友人环昆明湖长走活动昨天在颐和园昆明湖畔拉开帷幕。今年的活动以和谐北京行、健康新生活为主题，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馆官员、驻京外国机构工作人员、公司职员及专家、留学生等约800名长走爱好者参加。市委副书记、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吕希文参加活动。据了解，北京国际友人长走活动创办于2001年，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今年是第15届。长走活动注重提升活动的参与性和趣味性，提倡轻松愉快的健身，使所有参与者在长走活动中融入大自然，感受北京历史文化的深邃魅力。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吸引了10000多名驻京国际友人的热情参与，成为深受在京外国友人喜爱的品牌活动之一。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北京药学会等昨天联合举办了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药师职业技能大赛。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250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入院，其中死亡人数达到19.2万人。据介绍，市医管局从去年起在市属22家医院全都设立了用药咨询中心，统一标准、统一标志、统一资质，免费接受患者咨询，直接为患者用药安全保驾护航。患者拿到药后先找用药咨询中心问一问，也逐渐成为患者就医时的新习惯。初步统计，仅去年22家市属医院用药咨询中心就接待咨询8.8万多例，部分医院最高日咨询量突破80例，患者合理用药意识也有所增强。 为期2天的2015年北京外语游园会昨天在主会场朝阳公园拉开序幕。今年游园会主打冬奥牌，本市近100家委办局、区县、窗口行业单位以及120多家中小学校参与了现场游园及竞赛活动。市民冬奥实用外语手册也现场首发。一系列牵手冬奥的活动不仅激发了市民学外语的积极性，并让市民学有所得，受益匪浅。前天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朝阳公园内丰富多彩的外语学习和展示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在冬奥知识知多少外语大闯关活动区，7、8个小学生围在一起，正用筷子夹放在一个圆筒里面的乒乓球，每个球上写着一个英文字母，看谁先组成参加冬奥会国家的名字。 加的什么？ 看啊， 有意思吗？这活动 比较有意思吧。 今天是带孩子来参加冬奥知识的一个外语活动是吧？ 就是让他们增加对外语知识的了解。 这边是参加游戏的学生，那边迎冬奥学外语，市民讲外语活动志愿者招募咨询台前也人头攒动。退休职工高清敏说：“ 因为咱们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在上班很忙，没有时间参加。这次我先退休没有事儿了，我很想参加一次这样的志愿者的活动。” 据了解，朝阳公园共设置了7个活动区、18项游园活动，内容包括了专家讲座、名人见面会以及外语文艺节目展演、冬奥知识图片展等活动。会上，市政府外办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以及北京电台外语广播等单位共同编制出版的《牵手冬奥北京市民冬奥实用外语手册》也与市民见面。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专家顾问团团长陈明明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为我们2022年举办冬奥会做一个准备，让我们市民能够及时的提高英语水平，为冬奥会服务，展示我们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为北京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据介绍，从2002年开始，北京外语游园会连续举办了17届，作为本市唯一一个以外语交流学习为主题的大型游园活动，已经吸引了超过100万市民参与。 2015中国国际教育展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共有来自新西兰、美国、英国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所海外院校参展，昨天就吸引了超过1.5万名观众观展。近几年，留学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选择在中学阶段就走出国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我比较喜欢理科、物理什么的，麻省理工大学理科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我就是特别想去那边。计算机或者…… 说话的男孩叫陈正彤，是景山学校初3的学生。 那你是想上大学出去读，还是想上中学的时候就出去读呢？ 上中学的时候就出去读，因为上中学的时候会读更容易去考那儿的大学，然后在那个大学适应的时间会短一点，学的都会更多一点。 像陈正彤这样高中就想出国留学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多。根据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统计，2014年到英国读中学的中国留学生同比有30%的增长。为此，英国10位寄宿中学的校长今年也第一次组团来到北京参展。这些校长会亲自和学生面谈，如果双方都有意愿，在经过笔试和面试之后，校长还可能会直接录取学生。英国哈瑟罗城堡学校校长保罗说：“ 他们会全方位的考核每一个学生，包括了英语啊、数学啊这样的科目，同时也包括他的兴趣爱好。那么如果这些呢都合适之后呢，校长会通过面试来问一问学生在未来的一些打算和计划。” 虽然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不过低龄留学生仍然在语言和生活能力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认为，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自身情况理性选择。 有个统计就是走得越早，以后回来适应的能力越差， 那你以后肯定还是要跟中国打交道，他用你也是为了所谓你懂中国，结果你是不懂中国了，那还不如用个华裔呢。而且出去以后你在这个年龄段你要克服的跨文化的交流，相对来说国外的高中要自主学习，能不能适应这种，真是要看孩子的情况。 课前预习、课上讨论、课后思考，类似中学兴趣课的小班制翻转课堂正在一些高校流行。这一创新得益于从2013年开始普及的慕课，课程的基本知识点都能提前在网上直接获取。这样一来，大学课堂就不再都是教授面对台下动辄400人的一言堂。大学新鲜事儿，今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的第二集，看慕课翻转课堂如何搅动大学授课方式。 每一组的讲的人我现在念一下啊，第一组王一林，第二组， 这里是每周二晚上清华大学公共课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的课堂，在这儿完全看不到学生们手捧教材或者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站在讲台上的也不是老师。 我们做的题目是定义一个复数位时间复数的加减。 班上33名学生，没有一个是计算机专业，都是非科班。每组10分钟的阐述，把这一章的重点悉数囊括。主讲老师郑丽和助教就坐在台下，各组的表现都是当堂打分。一周来，课前预习的努力成果，就看能不能接住同学和老师的问题了。刚刚第一组发言的王一林组没能得到高分，几个小姑娘觉得发挥的不太理想。 像周二上完课的话，大概就最快也是周五之前把视频什么看完，然后了解一下，大概周六时候马马带马，周二上午的时候应该再讨论一次，但是这周的话就是现在太忙。 课后对着学堂在线慕课平台上可以重复收看的视频课件，他们打算回去再自己消化消化。主讲老师郑丽在清华有着15年的教龄，这学期试水基于慕课平台的翻转课堂，直言收获最多的就是惊喜。 最惊喜的点就是学生给我的讨论的讲演，每次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当他把这基础知识学到以后，他在消化，他在思考、探索、质疑，做各种新的尝试，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是最需要有老师、同学、助教一起互动、一起讨论的。而这个过程呢，对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它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过程。 据国内最大的慕课平台学堂在线的统计，目前注册学习者已经突破100万，而仅清华一校就有30多门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未来这种在线课程或者小班讨论会不会取代传统的大课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其实如果你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比方单纯只是过来考试的话，这种跟大家一起讨论得到东西肯定是更多的。 在线的话上台挺好的，就现在大部分同学会选择在网上， 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网络教学方式没有实际课堂好，它没有大学一起学习生活的那种氛围，我个人不太接受。 慕课它作为一种多媒体的这个授课方式啊，比如说很多学习者可以随时的去选择你喜欢学的课程，实现了这个随时随地的学习，改变了这种学习过程中的这种角色的变化，比如说越来越以学习者为中心了。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大学新鲜事儿系列报道的第三集。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国际摄影周2015昨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幕，摄影周为期9天，期间将举办众多摄影展览、主题讲堂、项目推介会等活动。本届摄影周新增摄影市场板块，在线上和线下面向全球专业摄影师、摄影爱好者、策展人、普通群众等征集专题摄影作品，将优秀作品组织策划成多个专题展览，向全球美术馆、文化馆、画廊等推介。只要公众愿意参与，人人都是策展人。本届摄影周，中华世纪坛南广场的影像艺术空间规划了3个主题，征集了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师组成的30个主题推介展览，观众可以欣赏到上千张摄影作品。北京国际摄影周2015从今天起对公众开放，持续到11月1号。主会场中华世纪坛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四上午9点到晚上6点，周五到周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分会场位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八艺术区、王府井步行街、798艺术区等地。 十年十人，第10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创办于2006年的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今年走到了第十个年头。期间中国有线电视行业经历着从模拟到数字、标清到高清、单向到交互的十年跨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文博会的十年也可以看出整个有线电视行业乃至广电行业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径。 回顾十年，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韩继凯有着很多感触。2006年，广电总局发布的15-50期广播影视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构建以数字电视为基础的下一代网络。韩继凯还记得，当年参加文博会时，歌华有线参展的产品还很单一。 第一次推出的数字标清的频道，也就是70多套，那时候的盒子也很大，跟大家当时用的 DVD 机那么大。 然而随后几年，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着产业的快速发展。每年文博会上，有线电视行业都有新品和观众见面。 2006年从模拟到数字的这个时代，然后2008年呢推出高清单向的业务，实现了标清到高清的整个跨越。2009年呢推出了高清交互，实现了从单向到双向的整个转变。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包括电视院线的推出、大数据中心的成立，其实都代表进入到一种精准的个性化的服务的这种阶段。 如今人们不仅能看电视，还能用电视甚至玩电视。除了回看点播节目以外，用户在电视上可以玩植物大战僵尸、伊苏起源等游戏，花5块钱还能在电视上看一部刚从影院下线的大片。 你比如说像视频通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炒股的软件啊，所以用户已经不局限于原来只是在 PC 端、移动端能使用的应用，实际上已经可以在电视端也可以使用。 在即将开幕的第十届文博会上，歌华有线将带来今年新推出的歌华电视 4K 融合一体机。 今年参加文博会，175个高标清频道，108个11回看，在线6万小时的点播，同时数字电视一体机，用户不需要机顶盒就可以看到歌华有线的内容。 新华社消息，北京警方日前破获一个利用微信引诱陌生男子到南锣鼓巷附近的咖啡店收取天价费用的酒托诈骗团伙。据警方介绍，今年9月，一个美女头像的陌生女子主动申请加事主小王为好友。在随后的交流中，小王对这名女子产生好感，对方也提出在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见面。两人见面后，那名女子提出到附近的咖啡店里聊天，在结账时，两人不到100元的消费却被开出1000多元的账单。小王硬着头皮付了账，然而那位女网友却再也联系不上。小王感觉受骗，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警。据警方介绍，近期已经连续接到类似报案，案发主要集中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东棉花胡同内小时代咖啡店和小菊儿胡同内小洞天二楼咖啡店。通过长时间蹲守和对监控录像的分析，警方逐步锁定了频繁进出这两家咖啡店的多名年轻女性。通过对这些女子的跟踪，警方发现了这伙人有一个固定的接头点，每天他们在这里碰头后用微信钓鱼，一旦有年轻男子上钩，便想方设法把对方带到指定的两家咖啡店消费。目前涉案咖啡店老板王某与9名酒托团伙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 新华社消息，北京警方不久前破获一起从河北向北京郊区贩卖毒品案件，抓获的3名嫌疑人中有一名年仅16岁的少女。警方介绍，近年来毒品犯罪呈现出吸毒人群逐渐低龄化、不断向在校生蔓延的趋势。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负责人介绍，近几年北京毒品犯罪表现出以吸食合成毒品为主，涉毒人员以青少年为主等特点。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复杂，有个体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诸多原因，主要有好奇心理驱使、不良家庭环境影响、个人交友不慎、精神空虚、易受诱惑、明星吸毒的负面影响等方面。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第12届昌平苹果文化节从昨天开始到11月15号举办。今年昌平区为市民准备了4条苹果观光采摘旅游休闲路线。昌平苹果网还携手淘宝网，市民通过网络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美味的昌平苹果。 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昨天结束，截至昨天下午6点，130多万人通过了审核，平均竞争比约为46.8:1。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成为北京地区最难进的部门。 昨晚6点整，已经漆黑一片的八达岭长城上，瞬间点亮灯光，幻化成一片蓝色的海洋。作为全球纪念联合国日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八达岭长城和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纪念碑、大楼、博物馆、桥梁等200多座标志性建筑一起点亮联合国的官方颜色蓝色。联合国纽约总部从10月23号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日音乐会当天开始点亮，持续2天，到10月24号结束。昨天晚上，八达岭长城上的点亮联合国蓝活动持续了2个小时。 由市文联主办，为期6天的第三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日前在中华世纪坛落下帷幕。以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的展示会共接待参观者12万多人次，售出作品500多件，成交金额近260万元，达成合作购买意向的作品800多件，涉及金额约500万元。 故宫博物院昨天宣布，从今年11月到明年3月，继续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作为主题免费开放日，接受特定社会群体预约免票入馆。 京津冀自驾车旅游精品线路推介会日前推出了10条自驾游精品线路和京杭大运河河北段自驾车精品旅游线路，包括穿山漆水、细品野趣、京东休闲自驾3日游、享自由品芬芳、河北高速沿线4日游等。 北京古钟拓片艺术展日前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开幕，博物馆从馆藏700多件古钟文物中甄选了32口古钟上的96处文化符号进行拓印，经过加工制作后展出。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1月5号到8号将首次与观众见面。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李天野，播音员李玲、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1.40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最多。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能源车的绊脚石系列报道之三，公共充电桩盈利在何方？通州一小区电梯停运8-9天，17层居民回家难。下面是详细报道。自新能源汽车开始进入市场，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并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由于新能源普及推广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特别是公共充电桩难以盈利，导致新能源车私人消费市场拓展缓慢。新能源汽车充电电网该如何完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采写的《新能源汽车之路还有哪些绊脚石》第三集《公共充电桩盈利在何方》。 10月14日，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3.28万辆，同比增长2倍， 但就在数据快速增长的背后，充电桩配套设施的建设速度却明显跟不上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的步伐。专门从事智能充电站和充电桩建设运营的富电科技董事长庞雷说， 充电桩建设呢，实际上是往远远之后的，就等于到目前为止是四辆车只有一个充电桩，实际上国际的通用比例应该是1:1.2。 目前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富电科技庞雷表示， 可能以前是国家电网为主导，到现在为止大家鼓励社会资本力量介入，北京市政府的补贴是30%，随着规模的产生，第一个设备制造的成本在不断下降，第二个电动车呢在不断的普及，只有就市场化的力量可以在建设过程中就更高效。 目前一个充电桩的设备成本就上万元，成规模安装还需要系统的电力改造，收益依赖于电费和一定的服务费。曾有业内人士认为，充电桩的建设由于成本高、周期长、投资回报率并不被看好。 汽车少导致这个桩的资源利润率会更低，第二就是服务费，基本上是没什么服务费的，从收益来看的话绝对是与它的成本不相符的。 而庞雷认为，公共充电桩想盈利还需要成规模经营。他以富电科技在华贸中心建设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们华贸的话整个投资额是1300万，一年大概可390多万，我们整个华贸的运营成本70万左右，年化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差不多15%-16%了，包括所谓的广告其他的一些增值服务都可以带来非常多的收益。 除此之外，充电站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标准，明确主体责任。 这个行业呢牵扯到民生，那如果说就是每一家都建了一个两个啊，那这个时候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安全问题才是最致命的，所以政府必须把好是好技术门槛关，那这时候还要把好运营安全关，同时要把好企业的资质考核关。 有听众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通州区祥云天地家园小区16部电梯从本月15号开始全部停运，由于小区住宅最高有17层，住在高层的居民回家成了难题。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得知电梯之所以停运是因为需要大修。 一共是16部电梯嘛，验收有2台合格，到现在也到那个年检了，那有14台就是不合格，是质检局必须就让你16部电梯全部停运。 今年1月，通州区质监局就要求小区电梯停运维修，当时正赶上新老物业交割，业委会希望由新物业启动大修程序，但是老物业表示很多资料并不在自己手里，无法移交，新物业拿不到需要的资料和房屋维修基金，无法启动电梯大修。本月15号电梯彻底停运之后，经过多方沟通，业委会决定在23号重新开启电梯，一边运行一边等候维修，还贴出了通告。 通告是这么写的，是经业委会多方研究，小区电梯由原维修单位进行电梯维修，从即日进场，请大家积极配合。 由于业委会主任陈女士一直关机，记者没有联系上她。查询发现，祥云天地家园小区入住10年来更换了5个物业服务单位，电梯频频出现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维修。资深物业律师包华认为，电梯带病运行不安全，如果出现了问题，业委会和物业都要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对2部梯或者3部梯进行先期的这个抢修，抢修出来之后能够保证基础运行倒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整体维修还没有进行，所以我所有的梯子就是都得先开着。 包华认为，电梯大修应提前做好准备，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 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油漆率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